刚刚的是车婉婉许志安会过去的一切，你认为不开心的事它总会有过去的一天，问题你怎样调好你的心情啊？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到底可不可以磨灭呢？ 人里有风，风里有我，我拥有什么？云跟风说，风跟我说，我能向谁说？ 不想从前，不谈未来，我为谁等待？不要你懂，不怕人说，让爱随风沉默。 王杰和叶欢 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很多时候我们或者是在心里面，或者你脑海里面已经是即设定咗，我望到呢一样嘢，或者同边一个人相处嘅时候咧，就会令到自己痛吓。咁可能有啲嘢系你假设摆落去，可唔可以又用自己嘅方法将佢移除咗，就冇呢个吓胸口嘅痛啊？ 每朝早起身咧，刷牙洗面之后咧，我就最中意饮一杯维他命 C 水，之后食翻粒维他命。如果时间许可的话咧，我就会进行30分钟嘅运动，例如系游水或者系跑步咁样嘅。然后翻到屋企食少少早餐，就进行我当日嘅工作啦。喺呢度祝大家都清晨爽利。大家好，我系方力申。 精神爽利，钱佩兴。 清早五点半，香港电台由李浩然报道新闻。政府公布新一期保就业计划获批名单，大约153,000个雇主取得五月份工资补贴，涉及超过100亿同埋130万个雇员。至于六月份，大约有135,000个雇主已经领取工资补贴，涉及85亿同埋大约110万个雇员，涉及嘅雇主同雇员人数以及补贴金额都较五月少，其中雇员人数减少200,000人。当局公布嘅资料显示，领取上限800,000元补贴嘅企业包括永旺香港百货有限公司、大家乐企业有限公司、周生生珠宝金行有限公司、周大福珠宝金行有限公司、城巴有限公司、德勤諮詢香港有限公司等。警方說，上半年整體罪案總數31,400多宗，較去年同期增加 1.8%， 暴力罪案減少約12%，去到大約4,000宗，上半年整體破案率約30%。至於香港國安法執法情況，警方說，截至上個月30日，一共拘捕201人，超過一半已被檢控。警方又說，上半年垃圾案有921宗，較去年同期增加大約30%，升幅主要來自裸聊勒索案，學生仍然是最大受害人群組，超過60%受害人是30歲或以下。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任命中國資深外交官李君華接替同樣來自中國的劉振文出任聯合國主管經濟和社會事務的副秘書長。聲明說，李君華將就促進多邊經濟和社會合作提出觀點和願景，他承諾和各方一起進一步落實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致力為會員國服務。古特雷斯又感謝劉振文擔任副秘書長期間對聯合國的貢獻。李君華1985年加入中國外交部，現任中國駐意大利兼駐聖馬力諾大使，之前曾經擔任外交部國際司司長、中國駐緬甸大使、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公事等職務。財經方面，道瓊斯指數報31,990點，升9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3,966點，升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出價：港元7.849，日元136.68，瑞士法郎0.965，加元1.285，人民幣6.752，英磅對美元1.205，歐元對美元1.022，澳元對美元0.696，新西蘭元對美元0.627。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19.42美元，賣出1,719.97美元。天氣方面，預測天晴，日間長時間有陽光，天氣酷熱，市區氣温最高大約36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輕微至和緩西南風。展望本週餘下時間至下周初持續酷熱晴朗，聽日市區最高氣温達35度或以上，新界再高2-3度。現時氣温29度，相對濕度81%，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2.6 至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国剧八三零呈现特战荣耀杨洋李一桐领衔主演 蒋露霞饰演的郭少少最初看不惯恃才傲物不懂团结的燕破岳但随着相处越耐以及各自在猎豹的成长他都开始慢慢打开自己心扉对燕破岳改观 国剧八三零特战荣耀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Hello， 大家好，我是舒格连思雅，想提提大家，疫苗通行证已经生效啦。疫苗已证实可以有效预防重症，如果你仲未打第一针嘅话，就尽快去注射啦，保护自己、家人同埋整个社会嘅健康。爱香港，爱家人，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从新一天多好，哒啦啦。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擘大眼又新的一日开始啦你又耳仔听到我的声音来自清晨爽利这个节目。星期一至星期六都有这个节目的在五点到六点半钟。现时的时间过了第一个的半小时。五点半新闻后啦五点三十七分啦欢迎你啊今日呢就是7月26号农历是6月28日啊仍然是非常酷热的天气每一日我们又不可以不出街是吗亦都有些朋友呢可以呢就是成日都不出街尽量呢就是夹埋一齐啊我要做啲乜我要做咩啲乜嘢买啲乜嘢一次过出咗街呢就返嚟呢就唔再出去啦尽量少出去为主啊咁样一来呢就係减少去喺外面啦以免又有啲咩嘅情况另外呢就係喺天气方面即係热到不得了每一日呢件衫呢可能都湿得好紧要啊咁而喺身体方面呢会唔会有啲嘅病痛毛病呢又会出现啦吓我哋呢排呢就讲緊呢个腰酸背痛啊讲呢个整个嘅身体喺唔同嘅地方嘅痛每一次讲呢可能或者讲中咗你嘅啊係喎我又有呢个问题喎、啊、上个星期呢就讲腰酸啦今日呢26号呢我哋就会讲呢个腰膝无力啊怎样无力法呢是个原因何在呢有什么方法补救呢到时呢大家听下崔博士同我哋解说一下啦。咁除咗我哋要懂得怎样去即係同自己保健之外喺食嘢方面去配合啦。仲有呢一定要加上运动先得。好多时有啲嘅病痛呢运动都系占咗好重要嘅一环啦。咁阳光话唉好热好热但係我哋都要适当地吸取维他命 D。 天上有青空一片，藏着。 处处铺满了鲜花，再次赞美有情人可相爱，你可以我可以不分开，请将伤心扮上放在路旁， Waiting for you and loving you too， 生命里那可以直航， Together we share forevermore， 像惆怅是轻放路旁，随着我歌唱寻觅最爱与梦想，生命里那可以直航，前面有风雨，前面更有你我向往，像惆怅是轻放路旁，随着我前面有风雨，前面更有你我向往。 黎瑞恩的阳光路上，每一天阳光都咁猛烈啊，咁啊个个都话避咗，唔可以喺咁阳光猛烈嘅时候咧，喺太阳底下咧就会晒伤皮肤。但系阳光都有佢嘅重要性嘅，就算炎炎夏日都好啦，啲人都中意去沙滩晒下太阳啊，或者有啲中意野餐啊咁样，就喺啲阴凉啲嘅地方啊。咁啊睇翻一啲资料咧，咁啊就话啊晒太阳咧，你要找紧一啲嘅时间啊，喺呢啲钟数咧就比较好啲嘅。就喺上昼十点钟同埋下昼四点钟咧，就晒太阳系比较好啊。上昼十点到十一点咧晒太阳最好，系因为呢一段嘅阳光中嘅紫外线咧系偏低，能够令人感到温暖柔和，可以促进新陈代谢，又避免伤害到皮肤。不过咧夏天嘅阳光咧就比较强啊。啊！呢排都系啦，成36度吓，咁啊，我哋最好咧就系将晒太阳嘅时间咧，就系避咗一啲好猛烈嘅时间。下昼4点到5点咧，紫外线中嘅 X 光束成分多，可以促进钙磷嘅吸收，增强体质，促进骨骼正常钙化，亦都系即系唔错嘅一个晒太阳嘅时间吓。咁啊喺上昼晒太阳嘅时候咧，专家就话咧，嗱你要企嘅环境系比较好啊，视野咧要开阔嘅，咁啊面朝向东方，你眯埋眼，当然你嘅当时系一个好安全嘅地方，或者喺啲公园啊咁样啦，你眯埋眼啦，张开你嘅手臂啦，掌心系朝向太阳嘅。咁你咧就系手指都微微咁即系喐动下啦，又要配合埋呢个深呼吸，重复咁做多次呢啲嘅动作，晒佢15至20分钟咧就最好啦，3-4个字度吓。咁啊晒完之后咧，你可以搓热你对手，按摩下你嘅面部，咁啊有清心安神、舒缓疲劳嘅效果噶。喺下昼晒太阳嘅时候咧，可以背住你个阳光。我亦即可以咧，系即系一路晒一路拍打下，就话帮助调理呢个五脏气血。当然啦，你喺条街度，即系人来人往嘅马路嗰啲就唔啱啦，啲行人路都系唔系好适宜做呢啲动作，即系揾一个系啱啲嘅位置先吓。夏季咧，我哋就要避开呢个午后嘅时候去晒。夏季紫外线系比较强烈嘅，晒太阳一定要避开呢个午后嘅时间，缩短喺15分钟之内咧就最好啦。就以我哋嘅身体舒适为主，系唔可以强求。当你喺秋冬季嘅时候晒太阳咧，都要注意保暖啊。如果大风啲嘅时候咧，都避开少少，因为惊住冷亲啊。 成豪气轻笑，愤怒满世上，不惜心内有那美丽形象，愁情恨怨皆多，你自无奈，几许领略到美妙逢来，从来莫说 庇佑，美慕我心内，纷争不属我，快乐犹在，全无害怕惊慌，我满怀希望，今生将尽放，世事全忘。啊哈，我要飞往天上，啊哈，像那天鸟翱翔，啊哈，那里充满希望，啊哈，找那温暖太阳。无谓再感悲伤，意志是力量，理想与豪气，美丽崇尚，与仇恨化轻烟，世上无波浪，请君将怒愤，怨恨全忘。啊哈，跟我飞往天上。 卢冠廷的天鸟啊，找那温暖的太阳，晒太阳呢，咁系都有啲要讲究一下嘅吓。咁啊，专家话咧，唔同年龄嘅人咧，喺对呢个日光嘅承受嘅能力，所需要嘅维生素 D 同埋新陈代谢嘅状况咧都不同嘅。咁因此咧，时间啊方法都有啲不相同。喺婴幼儿嘅时期咧，系吓系啦，你有时睇医生，医生都话阿扎，尤其是初生婴儿啊，抱佢或者喺窗外嗰度晒多啲太阳啦，咁吓。咁喺清晨或者傍晚嘅时分咧，每一日一次，每次大概系15分钟。即係至到30分鐘，專家咁講話30分鐘，我可能會覺得長咗少少。我自己個人係覺得10多分鐘差唔多啦。咁啊，因為嬰兒嘅皮膚咧比較嬌嫩啊，容易被灼傷，所以咧你都要揀一啲陽光唔係咁猛烈嘅時候，你都揾一個遠離直射嘅地方。咁喺話日本咧，啲 B B 剛剛滿月嘅時候咧，嗰啲爹哋媽咪咧就會抱住佢哋每一日咧喺户外散步20至30分鐘。咁喺春秋季咧就係上晝嘅9點到11點，夏季咧就係上晝9點之前，而冬季嘅時候咧就係正午前後日光浴之後咧，家長咧就會同 B B 即係去擦下啲汗水啊，俾佢哋多啲飲水去補給噶。 不怕山高。 邓丽君的《原乡情浓》啊。早晨啊，今日天气方面咧，天晴，日间长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6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初持续酷热晴朗，听日市区最高温度达到系35度或以上，新界会再高两三度。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 清晨，太阳伯伯用温暖轻柔的手臂将大地从梦中唤醒。但是在太阳伯伯出现之前，我钱佩卿还有嘉宾主持钟志光、崔兆汉、雷洪德、林思维和叶君耀已经整装待发，带给你身心康健的好开始。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早晨，大家好。我好喜欢去行山的，为什么呢？因为朝早的太阳光是特别明亮的，同埋呢空气又特别清新，所以能够给到我一个好好的环境，可以面向太阳，对天对地好正思。希望大家都清晨爽利啦。我是李乐思。 阳光虽然是酷热，就是有时都会可恶，但是有它给我们去吸收一下，对我们身体健康又真是可爱的。刚才讲的 BB 阶段怎样去晒太阳，到你在少年的时候就说是避开这个正十二点至下午四点的阳光，这个是身体成长发育的关键时期，尤其是骨骼发育更需要大量的维生素 D 来辅助身体吸收钙，缺乏了维生素 D 就会令到小朋友生长缓慢，因此就是说多一点让小朋友在阳光下玩耍，麦奇文也有这个阳光下的孩子。好了，到在中年一点的时候，就在上午6点到10点和下午4至6，每日是一两个钟头的时间晒太阳就是比较好的。这个年龄阶段的人的新陈代谢的能力都强，钙质流失就快，需要补充较多的维生素 D， 所以在有条件的情况之下都这样做了。好啦，到到长者啦，咁喺朝早10点前同埋下昼4点之后咧，咁每一日两次，每次大概20至30分钟。呢两个时间嘅阳光中嘅紫外线 A 光速咧系增多，就系、是、储备体内维生素 D 嘅大好时间。而老年人咧接受适量嘅阳光咧系有助去这个骨质疏松同埋一个抑郁症都有帮助，比较好啲。咁如果被过强嘅紫外线照射咧，都可能会诱发皮炎啊、白内障啊、老年斑等等嘅。咁另外，如果有白内障嘅朋友们咧，最好要戴翻副防护镜啊，系防止紫外线直接射入眼睛嘅。总结咧，晒太阳系可以对身体吸收多啲营养啊。 快乐是阳光普照的清晨。快乐是流水美妙的音韵，快乐其实分分钟把你等，只要你懂得点去找。快乐是寻找天际的星辰，快乐是回忆沙滩的族人，快乐其实哪一位都有份，不管你是富或贫。朋友爱，父母恩，每刻温暖在我心。

早晨啊，崔博士。 阿健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好啦，又继续咧，我哋呢个中医养生金句之症状鉴别篇啊，又听下顺口溜先，好耐冇听啦。 临床症状多罗罗，中医鉴别辨清楚。 系啊，呢个症状咧，净系讲由头到脚嘅痛啊，到而家都未讲完啊，嗬。 系啊，我哋讲到咧三问头身嘅问肾区。今次咧讲腰膝无力啦， 上次系讲腰酸啊，即系好冤痛咁样样啊， 冇错啦。 咁今次都同个腰仍然系有关，腰就楞埋个膝头哥都冇力系嘛？ 系啦，软弱冇力，所以又叫做腰软或者膝软，一般咧两样嘢同时发生嘅，所以合埋就叫做咧腰膝无力啦。 嗯， 严重嘅时候咧，甚至可以叫做腰膝萎弱。 系啊，哇！呢两样嘢即系喺埋一齐嘅时候发生咧，的确真系对于嗰个病患者系痛苦嘅。喂，行都好难行啊，嗬吓。 系啊，嗱，我哋上一次咪提到腰酸嘅， 嗯， 腰膝无力咧，好多时候咧同腰酸亦都系同时发生嘅。 其实点解咧，佢哋会两者楞埋一齐，有咩关系咧？嗬， 系佢楞埋，我哋叫做腰膝酸软啦。 嗯， 不过主要嘅原因咧。中医都认为是肾虚或者劳损的了、 嗯、 而腰膝无力呢除了劳损肾虚之外还可以由寒湿湿热这些外邪引发的 那中医临床上有什么症型呢 可以见到肝肾虚这个是虚症还有有寒湿湿热这两个呢可以说是虚实夹杂的症型的 嗯，我们又听下你的解说先讲这个虚症肝肾虚症是怎样 中医认为肝主筋，就是筋和筋膜有赖于肝血的滋养，因为肝血充盈才能够养到筋，筋有所养，才可以运动得有力和灵活。如果肝的气血衰少了，筋膜就没了供养，表现就是筋力不健，运动也没力了。另外，中医又认为肾主骨，腰为肾之府。意思就是说骨的生长发育有赖于骨髓的充盈同埋呢佢提供嘅营养嘅。如果你肾气不足咁你嘅腰腹就软弱无力就腰酸啦腰痛劳累后呢更加会加重添嘅。 哇即係如果两样都夹埋咁就好惨喇。 係呀如果呢肝肾都虚嘅话呢咁就出现腰膝软弱无力啦。 嗯。 足位即係隻脚冇力啦就行都行唔到㗎啦。 係。咁嗰个病因大多数都系同咩有关呢 多数呢归咎系防劳过度啦耗伤咗肾精肝血。又或者呢你病咗好耐啦或者大病之后啲元气未复啊。 嗯。 亦都可以因为呢年纪老迈啊体弱导致到呢肝肾不足。咁就筋骨都失养啦。 係。 而至到呢就腰膝无力啦。 咁临床上有啲咩症状呢 除咗腰膝这两个部位无力之外呢可以呢兼见腰酸啊腰痛啊条腰呢好冻啊。 嗯。 而且呢这些情况是绵绵不断的成日呢都好像呢唔甩唔甩咁样。 同埋啲膝头哥好像是不是都冻冻地嘅通常。 是啊是啊是啊。咁 啊休息之后呢可能呢就改善到。如果再劳累呢又会加重返嘅。 所以呢咩都系啊唔好请英雄啊真系要休息啊。 剛才阿健呢提过呢膝头哥会冻啦。 是啊是啊。 咁呢啲人呢多数呢属于肾阳虚。 是。 咁佢哋呢就怕冻啦成日丝丝缩缩仲有耳聋耳鸣啦。小便呢好密嘅又或者呢好清长即好大督尿啦系冇乜颜色嘅。大便淌薄即系散烂啦又容易甩头发。头发又容易白， 嗯， 就冇神冇气嘅。 咁有咩医治嘅方法啊？ 要养肝血同埋补肾气啦。 嗯，咁另外咧就系两个虚实都夹杂嘅，先讲个寒湿症啊，系点咧？ 尤其是寒湿症就容易引发虚实夹杂噶啦。 嗯， 病人就感受寒湿嘅邪气啦，呢啲邪气就留咗喺咧腰膝嘅部位，寒同湿都系阴邪，佢哋咧多数咧就侵犯。我哋身体嘅下部腰膝嘅地方嘅， 嗯， 佢哋呢啲湿寒湿邪困咗喺腰膝，咁就阻压咗啲阳气嘅流通，就令到咧腰膝冇力，有酸楚啦，甚至痛，而且咧腰膝都会觉得冷冻嘅， 嗯， 又或者咧腰膝酸楚困重啊，好重力力。 疼痛，遇到落雨天啊或者寒湿嘅天气咧，呢个情况就会加重嘅。 喂，如果是家居环境湿咧，你哋就攞个抽湿机啦。咁人咁样咁重，我点去抽到啲湿咧？系咪就系话食啲去湿嘅嘢咁样 咯？ 嗬、 呢个系一个方法啦，多做运动啦，同埋咧，如果你真系好怕冻嘅，你啊用一啲保温嘅方法啦，着多啲衫啊，又或者咧用啲暖炉等等啦。 系啊，即系你成日暖住啲脚会好啲嗬。 冇错啦。 咁另外仲有啲咩医治嘅方法咧？喺呢个寒湿症， 最主要咧就系除湿通鼻啦。如果病耐咗咧，佢就发展到肝肾两虚啦，呢、这个就虚实夹杂啦。 咁、那个医治嘅方法咧， 就系按头先我哋提过肝肾嘅虚症，要养肝血同埋补肾气啦。 系好啦，咁啊，仲有一个湿热症又点咧吓？ 原因就系感受湿热嘅邪气，咁湿热邪气咧就落咗喺下身，即系腰膝嘅地方啦。好多时候咧就系、是。痿症就见到呢个情况噶啦， 痿症系即系咩咧吓？ 就系我哋嘅肢体啊，筋脉都松弛咗，软弱无力，耐咗咧就唔能够随意运动，令到啲肌肉萎缩嘅一种病症嚟嘅。 系。 另外仲有一个脚气病，就系话一种缺乏维生素 B 1引起嘅神经病变，部分嘅病人咧就会虚弱无力，手脚都麻痹。痛啦，运动失调等嘅。 咁湿热症有啲咩症状啊？ 嗱，佢就会腰膝无力啦，下肢萎弱啊，有时企都企唔到，或者行咧就唔行得好耐啦。好多时候咧会见到咧有红肿疼痛嘅，小便短赤啦，大便秘结呢啲都系湿热症状嚟嘅。 咁医治嘅方法又点对症下药咧？吓， 就清化湿热啦。 系。好啦，嗱，又讲咗呢啲即系虚实症啦，咁有冇啲古仔关于呢个腰膝无力嘅咧？ 啊，都有个相关嘅。腰膝无力固然咧，我哋行动不便啦。但系就算咧脚力好惊人嘅千里马，如果你嘅膝部受伤，可能都系寸步难行噶。 咁啊系，因为痛啊嘛，嗬。 啊，所以我就谂起个成语叫总膝难任啊。 总膝难任，总咧就系肿咗嗰个肿吓， 膝就膝头哥啦， 系 难任就难当大任啦。 啊，呢个少听我呢句成语吓， 佢出自韩非子噶。 咁嗰个古仔系点咧？先听听先。 话说有一次伯乐，大家都听过伯乐千里马呢个故事噶啦， 系啊系啊， 就 系 周代一个善于上马嘅人叫孙伯乐，佢嘅名嗱，佢就教两个人去睇下点样睇得出。有啲踢腳習慣嘅馬喎， 係 咁啊！三個人咧一齊去到一個咧叫做月簡子嘅馬房嗰度， 一個人名嚟㗎係嘛？ 人名嚟嘅，可能咧佢係練馬師嚟都唔定啦。 係 咁啊，實地考察啦。嗱，其中一個人咧，佢睇下睇下就認出一匹馬，啊呢匹就係踢馬。 係 咁，另外嗰個人咧就走去嗰只馬嘅後邊，就連續咧拍咗嗰只馬嘅屁股咧三次，即係拍馬屁啦。 係嚇。 点知只马咧都企喺度喐都唔喐，冇踢到脚。 系 嗱，咁呢个认马嗰个人以为，哎呀，我梗系睇错咗啦。不过咧，头先我哋话佢拍马屁股嗰个人就咁样讲啦。 你并没有看错，这匹的确是踢马，只是他的前腿筋骨损伤，膝盖肿胀。凡是踢马，当他把后腿举起踢踏时，重心便会落在前腿，现在这马的前膝肿痛，不能支撑全身重量，所以无法把腿举起来踢踏。你能够辨识踢马，但却看不出他的前膝肿起了。 其实咧，啲文字好浅白啦，大家都明白入边嘅意思噶啦。 系啊， 嗱、这个肿膝难任呢一个典故咧。后来就被人用嚟形容喺观察事物嘅过程入边，就必须要全面了解，先至能够真正掌握到事物之间嘅互相关系。咁你先至可以咧落到结论，深入正确咁认清到事物嘅。 系、哦，崔博士你又教识我哋啦，即系听中医啊，学成语就系总失难任，系嘛？ 其实希望咧，钟志刚唔好笑我就真。 唔系，其实你嘅中文嘅根底都好好嘅，崔博士。 多谢你啊，钱。 嗱，咁啊，介绍过呢一个腰膝无力嘅古仔，你又谂起啲咩歌咧？ 嗱，呢个古仔就话伯乐。 带两个人去马房睇马嘛。 嗯， 咦，我就想起我读小学的时候咧，唱过一只儿歌，入面有句就话。跑马溜溜的山上有位好姑娘，咁我就谂下，我不如去睇美少女好过咯。 哦，嗰只歌就跑马溜溜的山上嗰、那个系嘛？ 系啦。 好，咁我哋就揾一定揾个男仔唱好听啲嘅，就揾青山嘅《康定情歌》。 好啊。 嗯，稍后听啦吓。 好。 咁而家咧就先听翻有啲咩汤水系针对今日嘅题目好嘛？ 我哋介绍一条清热去湿除痹汤，够一人量嘅个材料咧。有牛大力30克，益母草15克，赤小豆10克，鸡脚5只。再讲一次，牛大力30克，益母草15克，赤小豆10克，鸡脚5只。 嗯，咁点样整呢？ 洗净啲材料啦，鸡脚飞下水，用8到9碗嘅清水煲佢两个钟头，咁调味就可以饮得噶啦。 嗯，咁嗰啲材料咧，分别有啲咩功效喺度咧？ 牛大力补脾益气。强筋活络，清热润肺，益母草活血调经，利水消肿，赤小豆健脾利湿，散瘀解毒。根据现代医学研究咧，鸡脚入边就有啲胶原蛋白，可以缓解关节嘅疼痛嘅。 嗯， 所以夹埋晒咧，就可以健脾利湿，强筋活络，就会舒缓到咧腰膝无力，甚至咧酸酸痛痛嗰啲问题啦。 所以就话以形补形嗰啲系啱嘅嗬。 系。 吃多啲雞腳啊，飲多啲雞腳湯嗰啲都 OK 嗬。好啦，有啲咩小貼士俾大家啦嚇，崔博士。 好嗱，我哋之前咪提過咧，有一種叫整骨嘅療法嘅。 嗯嗯。 其實腰酸背痛原因好多，嗰啲病人咧應該先揾出原因，然後咧尋求適當嘅治療嘅。咁我哋提過，無論中醫、西醫、脊醫、物理治療師、推拿師都有佢獨特嘅專業方法去解決問題啊嘛。最近我就接觸到另一種相關嘅專業整骨療法，或者之後咧，我哋略略論述一下。 好，唔該曬。好啦，我哋今日真係最尾嘅時候，亦都有多個 tips 就係防疫小 tips， 提點大家啲乜嘢咧嚇？ 疫情之下咧，唔理你有冇感染到呢個新冠肺炎，好多市民咧都出現腰酸背痛，或者原來嘅腰酸背痛問題咧就加劇咗嘅。 嗯， 尤其是有嗰啲骨質疏鬆嗰啲病人啦。原因就是感染到肺炎的人就会出现长新冠的后遗症，关节痛、胸痛、腰痛都是常见的症状的。而没有感染到的人因为在疫情期间整天在室内室外的活动都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减少了运动或者出去晒太阳的机会，所以骨骼和肌肉的代谢都受到影响，因此呢又有腰痛、骨痛、腰酸背痛这些问题。 那怎么算好呢？ 咁我就介绍一种食材海参，佢系补肾食品，亦都适合咧腰酸背痛嗰啲人咧进食嘅噃。 海参啊，贵嘢嚟嘅， 耐唔耐食下啦？ 系咁啊，对自己身体好都要啦，嗬。 嗱，《本草丛生》呢本书咁讲嘅， 补肾益精，壮阳疗胃。 另一本书《食物宜忌》亦都咁讲， 海参补肾经，益精髓。 嗱，海参呢样嘢系温性嘅。咸味，佢有补肾、滋阴、养血、益精嘅功效。同时，海参含有丰富嘅蛋白质，佢嘅微量元素铁、碘、钒都好丰富。而且咧，海参大家都知啦，冇胆固醇噶，唔含胆固醇，佢脂肪含量亦都好低。头先提过嗰个微量元素钒，金字边一个平凡嘅钒咧，亦都可以降血脂、降血糖。所以是很適合那些患了高脂血症、糖尿病、和冠心病的人服食的。 嗯，那是啊，那既然對身體有益呢就吃多一點了。 沒錯啦。 好，今天不謝謝崔博士，下個星期講些什麼痛呢？ 另一個部位啦，肩痛，膊頭痛。 啲人講五十肩那些痛都是。 是那類啦。 那大家如果有這個痛的煩惱呢，記住繼續收聽啦。不謝謝崔博士，拜拜。 拜拜。 人才寥寥的好友，而来寥寥的看上回到寥寥的家园，月亮 大家好，我是黎耀祥。通常呢朝头早起身，如果那天我不用上班的话，或者迟些上班的话，我通常朝头早都会冲一杯咖啡啦，整一块多士啦，咁就好悠闲咁坐在我家的露台度呢，望住出面。你都諗下呢嗰日呢我有咩需要做啦，我自己工作程序啦，咁咁亦都係等自己呢可以定一定神啦，回回魂啊，咁样再应付嗰日嘅工作嘅。喺呢度祝大家清晨爽利。 清晨爽利，钱佩兴。 好啦，差不多到六点半噶啦，现时温度29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听日会有林思维继续讲喺香港回归25周年咧，香港营养学嘅发展嘅。听日星期三朝头早5点新闻后见你啦，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清早六点半由李浩然报道新闻。美国总统拜登话，他仍然希望今个星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确诊感染新冠病毒的拜登正在白宫隔离，他透过视像出席一项经济会议。他和记者话，预料和习近平的通话今个星期举行，当确定后会再公布。菲律賓總統小馬可斯發表上任後首份國情之文，他說新政府應該聚焦經濟復甦，通過改革措施應對經濟發展和國際局勢等多重挑戰。小馬可斯在國會參眾兩院發表國情之文時，提出今年經濟增長目標介乎 6.5% 至 7.5%， 並提出降低貧窮率、減少債務和財政赤字、提高人均国民收入等经济发展目标。他说将推动税收、金融、土地和投资等多项改革措施。小马可斯还说，菲律宾将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和各国发展友好关系。在加拿大访问的教宗方济各为当年教会原住民寄宿学校虐待事件向原住民道歉，形容強迫同化是邪惡和災難錯誤。方濟各在艾伯塔省一間前寄宿學校舊址附近向一批原住民發表講話，他表示抱歉，請求寬恕，承認很多教會成員和宗教團體在文化破壞和強迫同化中合作。他呼籲對事件展開嚴肅調查，並提供更多援助，以協助幸存者和後代治療傷痛。1800至1990年代，加拿大政府陆续将大约15万个原住民居童、原住民儿童送往由天主教会管理的寄宿学校，期间多人被虐待和性侵，数以千计儿童死亡。去年以来，加拿大多处地方原住民寄宿学校旧址发现大量小童遗骸和无标记的坟墓。 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长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6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至下周初持续酷热晴朗，听日市区最高气温达35度或以上，新界再高两三度。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7月26日星期二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朝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李俊杰和潘洁平。 早晨，李俊杰。早晨，潘洁平。早晨，各位。过往由机场抵港的人士都是坐当局安排的旅游巴分批车到去检疫酒店的。昨天起就有100架的士以试点形式俾旅客可以选择自费由机场以点对点前往指定的检疫酒店。当局会向参与的的士提供1500元的津贴。但有的士业界就话啦，由于资讯唔够，唔系咁多旅客知道，令到首日嘅生意一般噶。有旅游业人士咧就认为新安排可以改善抵港人士嘅体验，阵间会有详细报道。 有调查发现咧，唔少受访嘅保安员啊，时薪咧仍然维持喺最低工资时薪37.5呢个水平，未足以咧系应付生活开支。团体就促请当局啦，提高最低工资嘅薪酬咧，系去到时薪50元。一阵间会讲下佢哋嘅详细建议。 香港运动员近年就屡创佳绩，其中一位就是两项大满贯赛事美国和澳洲公网球公开赛分别夺得青年组双打锦标的本港网球手王泽林。他回香港之后见传媒回顾自己过去一年得奖经历和心路历程，阵间会跟大家讲下。 天气持续酷热，要做户外运动都当然要小心。外出去跑步踢球当然就要喝多些水多些休息，如果要行山的话更加要留意个人体质，编排好行程。有什么实际的地方是需要准备的呢？应该会请来体育学者跟大家讲一下。 世界卫生组织日前就宣布，猴痘的疫情已经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各国的资料都显示，猴痘